2024年1月3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啊，好中意呢个星期啊。 点解啊？ 因为三号就会系星期三，我一定会记得系星期几啦。系咪好无聊啊呢样嘢？但系咧一去到呢啲，我会好舒服噶。即系嗰个礼拜，即系嗰啲好心理洁癖啊。即系譬如21号系星期一，22号星期二嗰个礼拜，哦好舒服。 我明白啊，我明白啊，因为有嗰啲强迫症嗰啲啊嘛，啲嘢一定要拍到好齐嗰啲啊嘛。 同埋我系成日都唔记得系星期几嗰啲人嚟噶嘛。咁所以一月三号星期三， 咁今个礼拜所有嘅日子同埋星期几都交俾你讲。 系啊，即系唔会乱啊。 系啦，系啊。 咁今日1月3号星期三，我哋将会有奔波 back to back 嘅6:30。 耶，冇错。 新一年啊，究竟我哋每一次都会攞出嚟嘅小明呢个角色会有啲咩事情发生呢？ 到底喺佢嘅人生当中会唔会有新开始呢？咁啊，转头6:30咧就喺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度听到啦。其实我都未知，我都未谂。 唔知小明今年会过成点啦？系啊，我哋有我哋嘅谂法，佢又会点咧？几我都唔知小明几大啊！ 小明系横跨有好多个年纪， 好多个平行时空嘅小明， 冇 错。系啊，所以奔波 back to back 同阿斌就会即系按住小明呢一个角色，每一次都会即系拣歌啦，每人拣一首歌，然后去发展个故仔。咁究竟系会有咩歌？点样发展咧？去到当刻先知道嘅。我哋活在当下噶嘛，系咪先？ 冇错。我都系嗰句啦，加深呢个游戏难度嘛，所有嘢随机性再高啲， 好高噶， 先知嘅， 好惊啊！得个三分几钟搵首歌，大佬， 有时真系惊到咧，即系想急到去厕所咁滞，大佬。 系啊，新一年睇下会系点啦，一阵间6:00可以听啦。咁跟住另一样咧，即系我哋而家即系叫做。唔係叫新蒸頭，新蒸頭農曆新年， 係農曆新年。 係啦，咁但係即係啱啱新年頭幾日咁啦，咁你都會好多啲叫做定立目標嘅組咧，都有講啦。咁跟住咧，我屋企人都有嘅，咁仲要係佢嗰個新目標咧，係我同我妹都有份參與嘅、哦。因為話説啊，我爸媽就好想諗下，即係其實兩個都退休咁樣嘅狀態，不過自己都有再揾啲嘢嚟做下啲興趣上或者一啲 part time 咁樣做下好多唔同嘅嘢啦。 OK， 咁佢哋就好想定個目標2024年咧，即系旅行去边度啦？ 哦， 即系上年都有去嘅，同啲朋友去其他地方。咁但系心目中总会有一啲想去嘅国家或者一啲景点、一啲风景咁样。 呢个系讲紧全家一齐嘅，全家 佢两个咯。 哦，佢哋两个 ，OK。 我哋两个 join 到啊 ，join 唔到冇乜所谓。 系系系。 但不过应该主要2024年咧，就主要佢哋两个自己去嘅。 OK。 系啦，全家人四个咧，就应该要去到2025年啦。我哋倾咗。 2025年，因为嗰个时间隔唔到啊。 因为我妹未毕业啊。 哦、 要等佢畢業埋先可以去到，咁就要2025年啦，咁樣。 係， 咁但係即使要等個2025年先可以舉家出動啦，係冇咗佢兩個自己想去旅行嘅呢個諗法嘅。 咁好啊，終於，因為我記得你之前都講過話，阿媽就中意去多啲旅行嘅，但係爸爸咧就係、是、比較 睇地方咯， 睇地方嘅。 我成日笑佢嘅，希望佢聽唔到啦。如果你係街坊朋友聽到就唔好話翻俾佢聽我講呢單嘢啦，咁。因为咧，我妹同我妈都好中意日本嘅，咁日本其实真系好多地方都未去过啦，咁但每次我哋提出咧去日本嘅时候咧，我爸就有咩好去啊？日本系啦，跟住我去过啦，咁佢个去过咩意思咧？好多年前，应该系80-90年代，佢曾经试过喺日本环岛唔知10多日 哦。 然之后因为 咁都劲、啊，但系 因为佢有呢个经验之后，佢从此觉得佢唔需要再去日本噶啦。 哦， 我日本我已经去晒咁。 明， 所以我哋每次听到佢咁，我就话大佬啊，过咗几日嚟日本唔同啦，你环岛啫嘛，你去晒啦咩？ 但系会唔会佢嘅心态就系因为喂，我人生流流长。咁我喺即係咁去旅行嘅機會亦都好有限啦，即係我喺日本都環島咗10多日，其實即係都叫做都 spend 咗一個時間去了解呢個地方嘅風土人情，咁我可以攞返個 opportunity course 去學啲英文，唔差嘅， 我三年你不如學埋英文都可以 攞翻個機會成本去下唔同嘅，即係真係冇探索過、冇去過嘅地方，咁可能佢覺得條數著數啲。 我哋未去過啊嘛， 你點會未去過？你玩嘢啊？ 唔係啊，有好多地方未去過嘛，即係譬如北海道咁都未去過咁樣噶嘛，同埋你都要好講大家嗰個口味噶嘛， 係 啊，即係有好多地方未去過，但係成家一齊去，你又即係我哋三個其實三打一嘅，咁所以通常都會糾結咗喺呢啲位㗎。 OK， 係啦，咁係好笑嘅，即係成日都會笑阿爸啦，即係你勁啦，去過環島啦，唔使再去日本啦，你去曬啦，咁嗰啲咧。 咁但 係幾威嘅又 係啦。咁但係喺我嘅角度就覺得有啲 stubborn 啫，即係因為好多年前佢嘛， 有啲嘢唔同， 同埋個玩法唔同嘅，即係你玩到嗰種真係可能比較短暫一啲，呢度去一去去去，又未必深度遊喺某一個城市嗰種。 佢嗰種環島係點樣玩？ 記得咯，我唔記得佢係單車定係揸車定係點樣啦。係好多年前咁樣。 總之十幾日環島遊就環曬成個日本啦。 係啦，咁所以咧，咁但係我媽咪亦都有一啲好想去嘅地方，包括日本嘅北海道嘅。 哦， 啦， 係呢個都好似好多人好心急係想去， 想去嘅，都想試下嘅咁樣啦。咁跟住後屘咧，就礙於兩個人咧都有自己心目中想去嘅地方，於是乎咧。呢、这個頑皮嘅媽媽咧，唔係頑皮嘅媽媽，係主意多多嘅媽媽，就諗咗一條天橋出嚟啦。佢就話：嗱，不如咁，我同即係佢同我爸講啦，我哋一人攞三張紙仔，寫三個想去嘅地方，然之後咧，我哋就交俾一對仔女抽，係啦，抽三個 top three 出嚟咁啦。第一個就2024年一定要去嘅。咁如果就抽第二張咧，就是、如果第一個有啲咩天氣啊各樣因素影響去唔到，就去 second choice， 跟住再揀一個第三個，就係即係順住次序 top three 咁樣，可以就係未來去旅行嘅目標咁樣啦，咁、 okay. 樣咁好公平啦，咁樣，因為佢覺得，哦、因為有時又係嘅，即係譬如你兩個人之間，你投票都會一對一噶嘛，你都係打和嘅啫嘛，咁所以變咗就係我哋啲仔女啊， 最好啦， 就公平啦，係啦，大家都講出自己嘅意願，然後大家就冇得拗啦，因為係真係抽出嚟嘅啫，係啦。 不過你抽獎都可以出好多股啊， 當然啦，咁但係我作為一個公平公正嘅人咧，係啊，我係啊， 寫咗阿爸寫咗三個，阿媽寫咗三個，點知個袋入邊六個都係阿媽寫嗰啲菜。 本身我同阿爸讲嘅，即系我都帮阿爸嘅话，如果你有好想去嘅地方，你咪三张纸都写同一个地方咯， 又啱、哦， 咁你咪可以有二分一嘅机会去到嗰个地方咯，因为二分即系本身个玩法就二分一中你想去嘅地方，但你想去嘅地方都有三分，都有得三个噶嘛， 冇错冇错。 假如你真系好想，我唔知想去睇。长城，万里长城，你唔使三个都万里长城咯。 哇！你果然玩呢个手机 game 玩得多，嗰啲抽配率 系 好醒目。 系啊，嗰啲 probability 啊， 系 觉得好系啊，我系完全好清楚。每次抽嗰啲铺，第一件事睇咩？梗系抽，即系睇嗰个机 率 词啦，系啦。咁于是乎咁两个就各自写咗啦。咁我妈就好快写晒啦。咁跟住我爸咧就喺度谂，我真系谂唔到去边喎咁啊。跟住话地球咁大咁样谂唔到咩？于是乎开个 Google Map 出嚟睇下呢个世界佢有啲咩地方想去。 跟住同埋通常咧睇晒个 Google Map 之后，得啦，我冇乜地方想去啦，我啱啱喺 Google Map 嗰度去晒，仲要睇实景嘅咁样。 之前嗰个 Google Earth 嗰啲啊嘛，跟住睇个实体。 我去晒啦，我唔想飞啦。我 使唔使咁多钱啦、啊？我哋上网睇得 咯。我哋搵一日放假一齐喺度睇咪得咯。 攞个钱买个 VR 睇咯，不如其实都几好啊。咁啊 ，OK 嘅。 咁于是乎后屘我哋就即系俾啲建议佢，俾啲方向啦。因为我都话、啊，但系其实三个系嗰、那个难度唔系在于要好难填满三个，而好难筛选三个出嚟。因为心目中想去嘅超过三个啦，即系同佢嘅情况调翻转啦。即系譬如我话吓、啊，譬如你睇《动物大迁徙》啊，或者去南极啊，跟住嗰啲咧系去热带雨林啊，或者拉斯维加斯啊，即系你自然景观可以有好多啦，跟住城市景观都可以有好多，好多地方其实未去过噶嘛。我欧洲我完全未去过啦，啲 friend 大学毕业已经过咗去又。grad trip 嗰啲咧，我哋未去過， 我都未啊， 係咪有機會去到啦？咁跟住，所以我其實好多可以揀啦。咁於是乎咧，咁好啦，咁啊好啦，咁啊終於諗好曬，咁阿爸就寫好曬，好咁啊攞曬六張紙仔嚟啊，接，咁啊好公平嘅，我咧就負責洗勻佢，抽嗰個就係我妹 ，OK， 係啦，咁我洗勻， 就係呢個步驟度出咗術啦，係嘛？ 冇出唔到術，喺上面點啲嘢係嘛？然後叫妹戴翻副隱形液晶體眼鏡，望一望先。咁跟住一嚟啦，咁每日抽啦喎，哇好好啊，个音乐个委员啊，啱好啊， 好紧张啊， 好 紧凑啊， 一抽第一张 系 中嗰、那个系我妈咪嗰张，跟住佢超开心，因为佢仲系中咗佢最想去嗰个地方， 第一排名嗰张啦， 系啊，第一排名嗰张，即系2024年一定要去嘅。 都话你出咗实噶啦， 冇啊，真系冇出实，冇出实嗰下先惊喜嘅，因为。系啦，因为阿妈最想去嗰个地方就中咗， okay. 就拣中咗第一。因为喺真系抽之前，阿妈有讲嘅就啊，其实我最想去咧就系边度边度边度啦咁样，都可以讲埋嘅。澳洲嘅塔斯曼尼亚，好、 oh. 想去嘅，系啦。咁跟住点知一抽第一张，我同我妹一叫就哇！ 即刻中咗澳洲塔斯曼尼亞咁樣就好開心啦。 咁係對你哋嚟講係驚定係喜咧？ 點解咁講咧？ 啊，係你哋唔使去， 我哋唔使去 㗎，係你哋唔使去。 對於我嚟講一定係喜嘅，因為旅行嘅冇乜所謂。咁跟住好啦，哇！中咗我媽就超開心咗，咁拍曬手掌啦，咁跟住之後就抽第二張 back up， 第二個選擇啦，或者叫做一抽，哇！又抽中阿媽嗰張， 喂，都話你出咗術㗎啦。 去加拿大睇北極光咁啊， 黃都鎮 冇特別寫喺邊度，我唔識啊。 Okay, okay. 就係話加拿大睇北極光咁，好開心啦。跟住阿媽就哇又中咗啦咁啊，因為佢嗰個特別開心啊，首先中咗自己嘅 choice 啦，第二係因為如果唔係透過呢個方法咧，佢就咁即係說服阿爸咧，難度好高嘅。但係而家你咁樣樣咧，就好似一錘定音啦嘛，你要一定要去啦咁，係啦，咁跟住就叫阿爸咯。冇乜 反應， 冇乜反應啦。跟住之後去到抽第三張啦，終於抽到阿爸嘅寫噶啦。 OK， 嗰張咧係加拿大。 哦， 咁我哋就話，咦，咁即係同阿媽哥 一 樣。咁啊，作廢即係可以再抽啦。 再 多，係啦，即係已經等同咗啦嘛。 同第二嗰張一樣， 係一樣啦。跟住再抽，都係阿媽嗰張。 第三個 choice 係咩啊？ 日本北海道啦，就係、 是。OK OK， 係啦。咁跟住我哋就好奇阿爸寫咗啲咩嘅。咁原來咧，阿爸寫嗰三張咧，有兩張都同阿媽一樣嘅。 哦。 加拿大嗰張一樣啦，另一張阿爸都寫咗澳洲嘅。咁、我哋就話其實咁，如果抽到阿爸嘅澳洲，咁去邊度可能最終都係塔斯曼尼亞，即係媽咪嗰度想去噶啦。咁、 okay. 仲有一張咧，最尾就係去歐洲嘅，佢寫好似葡萄牙或者希臘咁樣。 哦 ，OK， 都 OK 啊， okay 揀得幾好啊。 同埋唔係嘅，其實我心裏邊咧。即系我嗰下有冇咁讲咧？我唔记得啦。但我心里面觉得咧，其实阿爸写澳洲同埋写加拿大， 系因为阿妈想去。 系我谂佢应该系知，即系嗰种 sweet 嘅位，我觉得系咁，因为好难咁巧中到咁样 阿爸嘅生存技能拉满咗啊， 系 要学起来呢一招。 但佢有冇讲嘅？因为我心里面觉得嘅，即系佢好锡我哋嘅，真系。我觉得佢最早写应该真系写希腊或者葡萄牙嘅。 OK OK， 因为葡萄牙佢好似讲咗好耐想去，咁我都估到点解，因为佢以前有段时间喺澳门嗰边读书， 哦，所以有 我出咗世噶啦，我出咗世噶 啦，葡文噶嘛， 佢冇学葡文嘅，但系我谂佢几中意葡萄牙嗰种文，即系或者冇话中意嘅，即系佢几 体验下啲文化， 体验翻真正葡萄牙嘅文化，咁、澳门嗰边读书 stay 过嗰边住过啊，做嘢嗰啲成咁啊，咁佢成日间唔中都要讲，因为当你啊知道佢仲写嘅系叫西葡嘅时候，你就知道佢。 个年代大概系咩时候啦？ 系佢真系写西葡咁样，我哋系叫葡萄牙噶嘛。但系以前到底个年代啲人叫西葡噶嘛？ 系 特别喺澳门嗰阵时嗰啲咁样讲噶嘛。系咁，你大概知道应该系关事嚟。 哦、okay ， 但系佢写澳洲同埋写加拿大，我就觉得佢应该系你又未谂到系啲乜嘢，咁、于是乎就知阿妈想去就写落去咁咯。 咁都好啊，证明阿爸其实都了解阿妈。 都系嘅，阿妈打晒开口牌咁样，好难知啊。我妈大佬啊， 咁 而家全香港都知啦。 其实阿爸由一开始就知道呢个游戏系为咗阿妈而玩， 重点喺边度咯？唔系，但我觉得系嘅，即系无论你情侣，即系两公婆定点样，我觉得一起去旅行系唔容易嘅、其实由出发呢刻，即系有呢个游戏，好彩就有我同我妹，即系呢个中间人帮手做一个 buffer 啦。但如果你即系普通嘅情侣，或者你冇小朋友嘅，有时你去呢啲咧，你点样襟咧，其实系唔容易嘅。 其实你讲呢样嘢咧，即系我都要谂讲翻我自己咧，即系我老婆成日都话好想去澳洲。咁但系咁，我觉得去澳洲冇乜所谓啦，都未去过，我都想去下啦。但系佢每一次都话要去澳洲跳降山，咁所以每一次最后买机票嘅时候，不如都系唔好去澳洲住。 你惊？ 我唔想跳降山。 你为咗佢？ 就系惊我畏高。 你喺下面等你咯、 都得，都得。喺边个下面等佢？ 哇 哇，好地狱啊！ 一月 哇，讲埋啲咁嘅嘢， 头几日就讲呢度 嘅，太爽再讲过，系啦，咁啊， 冇噶啦，两公婆系要系要互相 再 爱是恒久忍耐嘛， 就下咯，睇下都可以去嘅，都可以去嘅，真系吓睇个旅行程点 plan 咯。 系啊，你唔好忽略咗嗰句爱是咩恒久 忍 耐啊嘛，系啊，需要下 忍下啦， 你方佢冇忍你啲咩咩？ 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点？容解中冰川，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本插图？ 仍然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都有怕，沿途分裂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再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鸟做都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再派旅，目不识地。 听我有 Jeffrey 魏俊生，我的世界地图。 咩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检获一批走私货物，包括花胶、鱼翅、药剂制品同鱼肤同埋护肤品等，总值大约600万元。拘捕一名自称付货人代表嘅52岁女子。海关上个星期三拣选一批原定经远洋船出口到越南嘅货柜作检验。在其中4个货柜发现一批未有申报的货品。海关说，官员需要将部分已经申报货物取出才发现走私货品，相信不法分子将未有报关的货物混入其他货物，企图蒙混过关。海关说，走私分子由以往经远洋船走私货柜到内地其他城市，改变至近期将走私货品经远洋船出口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再用其他途径偷运回内地。相信走私分子将这批货品经越南再偷运到内地，可以逃避超过300万元税款。香港保险业联会表示，就日本近日发生的地震和撞击事故，市民关注旅游保险的赔偿问题，旅客应该先向营运商包括航空公司、酒店等索取退款，其余不获退还的款项可向旅游保险索偿。但是凡投保之前已经存在的病患或者状况，包括天气和自然灾害等，都属于旅游保险的不保事项。在地震或者事故发生之后才购买旅游保险，即使目的地是灾区或者受影响地方，亦都不会受到保障。至于撞击事故，如果受保人在海外因意外受伤，可索取医疗费用赔偿。视乎伤势，受保人可得到意外导致永久伤残或身故等的赔偿。部分旅游保险更加定明，如果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意外， 死亡或者永久傷殘的賠償額會額外增加 50% 至到 100% 不等。國務院總理李強就日本石川縣地震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慰問電。李強表示，僅代表中國政府對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難者家屬和傷者表示誠摯慰問，相信在日本政府領導之下，災區人民一定能夠早日克服困難，重建家園。中方願意為日方抗震救災提供必要支援。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亦都向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致慰問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渐转吹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星期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交通情况，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船澳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正常畅顺，除了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九龙塘水管急收、牛津道同埋兰开下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沿住牛津道去对行道方向嘅车辆唔可以右转入兰开下道，去界限街方向嘅车辆只可以由牛津道左转或者右转入兰开下道，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海隧道已经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嘅隧道费会平啲。各时段之间嘅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嘅收费全日维持25蚊，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蚊。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睇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嘅收费显示屏。 班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五场，今次有创作嚟自生活同埋爱情嘅佢哋啊！ 现场演出骚动音乐 第五场将会有 Andy's 梯平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一月六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喂，阿妈， 明明，你做咩而家先复电话噶？ 呢度上堂唔俾带电话噶，所以我教咗飞行模式。 你在哪啊？ 我在工大咯，艾琪冇同你讲咩？ 周明明为什么要隐瞒自己参加追光救援队训练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角落，可以就是不。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说无人及你精彩的斗嘴，东歪西倒不接轨，讲出口没有根据，胡言乱语让我只想干脆闭合你的嘴，将噪音关上再安睡，看着你嬉戏笑脸只有厌倦，容我再说两句。 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妄自高兴，讲三讲四讲理，虚空说话再多都不要领， 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收听，闲话逼得我已将心声替换，太多不满已经装满，权威的当上法官，等这对话告终，焦点沉默，你像炮弹飞，车连珠出击，收复疲态。 所以我同好多人一样都鍾意日本，好似连佢哋嗰啲公告呢用日文讲都听得舒服啲。听过潘超同嘅 Say Nothing。啊，仲有去旅行而家鍾意行中古店。睇下啲二手衫二手玩具，个人开始怀旧起上嚟。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从左家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机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官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不赶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旧尽初恋，尽知己尽经典已足够，有修补有修好你所有，共同拥有，星光伴我心睇不见，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新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双眼，用我重演，只想回头不赶潮流，只可有要求，情情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只想回头不赶潮流，只拥有我们逝去所有， 听过由陈柏宇派头歌，怀旧是一种品味，

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清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唇边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予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苟且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定劝能投降，为何未肯心软，此生死也已被你紧压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明明有顾虑，曾共你有过的畅趣，壮举，明明发誓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恨艺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调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就，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苟且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地圈能投降，为何未肯心两段，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苟且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在地圈能投降，为何未肯心软，前生死也已被你紧压两端，反正爱情太乱，如若皮肉之苦仍然容留住你的暖，宁愿承认偷暖，你同情其实也不远。 MC 张天赋派来作品《救命稻草》。 看到你叫我妒忌，不小心失足堕地，跌进你眼里坠落，幻想天哪里？我爱你那日未记，这世界叫我抽离，离不。 谁需要道理？我不争，你优雅地转换场地，给空气转眼成。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芬神，你望下个天，你见到啲咩啊？ 波城，我见到今日咁好天，唔知点解自然就会带住一种好嘅心情。人系好受环境影响嘅。如果嗰一朝系天阴阴，个人可能冇咁有力量啦。但系今日就好有憧憬啊！张曼莎 In Love in the Morning， 每一日这些动力，这些小确幸，由朝到晚逐啲逐啲咁样储起。 可及他发现，某一天街里遇到吗？ Everything has slowed down,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问赵燕娜，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n? Lolly Talk 二人限定故事，对于生活一啲小细节嘅紧张感啦，一啲嘅期待感啦，唔一定要下下大时大节嘅时候先有嘅。只要你心情啱，觉得今日想咁样试下，想咁样做。 当错隔了班房那走廊，没法上一课专心听功课，那三眼过了几岁情仍在砌堆，傻傻心很错乱，这圣诞相约几千公里，乱发 postcard 来烦你， 那天有未发生的圣诞舞会。其实冒险每日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视乎你有没有细心留意，其实他们存在在我们每一个角落。 世界太细，没很想远飞，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会飞。 见你这样完美。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上了你虔诚加速获救，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无论你显出哪双都要有。要飞， 十里廿里万里我都怕死， 流过暴雨变沙漠传奇。No yeah， 甘心爱若有余地， 唱起 他跟你亲吻甜腻， 颓废， 扮作默契转身后回忆。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神灯都系够，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 明白我知不会罢手，无论你显出哪双 都仍会有。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 传说中的魔戒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快乐来放手，乘着憧憬飞往绿洲。 曾比特魔箭， 为了学会飞，试着随风找跌落，遇上暴雨的坏时候，谁令我解救？是你在暗中引路，燃亮着宇宙。哦，你这天使，随时为我解难受。由他方逃离束缚，累情多得你心梦，转向活在不安，欺压中就讲。呜，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神提醒我，敢飞的傻人不怕错，愿信直觉就好。继续远飞，每日狂风中战斗。呜，你这天使，期待着我变优秀。拍翼由他方，全凭感觉，累情绪则怕失望。你却令我放胆前行。呜，多得你引领穿梭。Yeah。 间化做光，即使多彷徨，这颗心能重燃过。 张琪旅程多得你守望， 回电太少，文字里当生疏，陪伴太少，长夜里辗转反侧，心痛疑虑太多，能说的偏很少，沉默太多，难道你分不到心太忙了，一个人等到满了，我只期望多些关心，何解你竟不肯近，何以炎夏积雪仍覆盖，可爱仍不爱，一个人松手放开，沿路等我来，承受着落空的等待，纱布现在拆开，再别要独个空想发呆，没要紧，说尽百万次我终于看开，沿路等先听古典那奏，一个人等到最后，回望曾累积的伤心，留得我到苦心自问，怀疑从未得你留心过，将爱留给我，一个人孤单自错，沿路等我 新闻之前，听过有 Nancy Cry Never Min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间公司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继续审讯。外交部驻港公署批评有外国政客妄以特区法院依法审理黎智英案，极力诋毁中央对港政策和香港国安法，大肆叫嚣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官员进行制裁等。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批評有關政客妄圖包庇反中亂港分子，注定落敗。 公署表示，黎智英是反中亂港事件主要策劃者、參與者和幕後推手，作為外國反華勢力的代理人和馬前卒。公署強調，本港是法治社會，司法部門公正審案，得到社會民眾廣泛支持和讚賞，敦促反華政客認清現實，立即停止包庇、美化反中亂港分子的不端行徑，打消干預中國內部事務的不良企圖。香港保險業聯會表示，就日本近日發生的地震和撞機事故，市民關注旅遊保險的保障問題，旅客應該先向營運商包括航空公司、酒店等索取退款，其餘不獲退還的款項可向旅遊保險索償。但凡投保之前已經存在的病患或者狀況，包括天氣和自然災害等，都屬於旅遊保險的不保事項，在地震或者事故發生之後才購買旅遊保險，即使目的地是災區或者受影響地方，亦都不會受到保障。至於撞機事故，如果受保人在海外因意外受傷，可索取醫療費用賠償，視乎傷勢，受保人可得到意外導致永久傷殘或身故等的賠償。部分旅遊保險更加定明，如果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發生意外，死亡或者永久傷殘的賠償額會額外增加 50% 至 100% 不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渐转吹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星期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荃青交汇处有意外啦，一带系车多，咁主要嘅龙尾啦，分别就系去到荃湾路近丽景港铁站，同埋德士古道近青山公路。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嘅龙尾就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转去跑马地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啦，慢车嘅龙尾排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海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意外，一带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三圣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老婆啊，我买咗你最鍾意食嘅蛋挞啦。 有咩事快啲讲。 冇冇事啊。 你次次主动买蛋挞都一定有啲事㗎，讲啦。 我想买。 你想买就买啦，最紧要人冇事啊。 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同你分享两夫妻会发生嘅小故事。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嚟自呢一套嘅电影嘅 Wish 啊，有呢一首嘅作品《星愿奇缘》嘅歌曲啊，唱歌嘅 Ariana DeBose《This Wish》。 Isn't truth supposed to set you free? Well, why do I feel so weighed down by it? If I could show them everything I've seen, open their eyes to all the lies, then would they change their minds like I did? But when I speak, they tell me sit down.But how can I when I've already started running? Oh, this is where we've been, but it's not where we belong. And I may be young, but I know I'm not wrong. So I look up at the stars to guide me and throw caution to every warning sign. If knowing what it could be is what drives me, 电影虽然未有一个咧即系观看嘅热潮咧，但系好多人都赞好啊吓！嚟自电影里面嘅作品，都系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Ariana DeBose This Wish。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啦，六点半钟呢个嘅部分咧，将会有我同埋波神嘅奔波 back to back 嘅，咁啊系2024年啊吓， 第一炮啊 炮冇错啦，咁啊小明亦都系喺今年再次吓活跃喺大家嘅眼前嘅， 谂起小明啊开心啊， 系啊谂起小明啊开心， 小明第一击啊， 到而家我都未知道小明想做啲咩啊， 咪咧 吓，咁啊所以就事不宜迟啦，新一年新开始啦，即系俾一个唔同啲嘅。体验啊，小明啦，我觉得上年佢都过得几惨啊，因为好多 好多 时候都系惨。 我相信上一年都系一样。 系啦，咁啊，到底今日小明啊嘅古仔会有咩新发展呢？好，即刻开始嚟呢、這 个奔波 back to back。

戴利欧小花谭杏蓝早餐歌，可以两个人一起吃早餐，证明小明终于都大个仔了，开始会为人哋设想。事关琴晚倒数太夜了，佢同小美讲，不如咁啦，你今晚唔好走，我听朝煮早餐俾你食啦。 听我有薛凯琪的《弗洛蒙》啊！当小明向小美提出这个邀请的时候，小明见到小美有少少犹豫啊。毕竟在刚刚夜晚倾偈当中，小明知道大家爱情上面都有少少受伤，于是乎他就再邀请小美多次啦。嚟啦！ 别来吧，伶仃辜负身世。你是我那位，谁也学会拾得起放得低，而眼泪吗我不敢发挥，就如冻释一切乱世的情侣，谁亦满身伤势。狂抽烟的手势，以为受唱是美丽，我令你有宽慰才是实际。你让我有安慰，谁亦不必理亏。你别要再幽怨和 惭愧。我寻你开心，你寻我开心，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恨？我寻你体温，你寻我兴奋，来莫女来制造爱，我不关心。爱情求开心，没有所谓敌人，快别要破坏美好气氛。别在乎什么所爱非人，谁能让你愉快便算合衬。别望着狂秋以为惆怅是美丽，我令你有宽慰才是实际。你让我有安慰，谁亦不必理亏。你别要再忧郁和惭愧， 带嚟有赵学而寻开心。小明想起上一年上一个的女朋友，为什么最后会走不到下去的呢？事关小明是一个很懒的人的，很多时候都不愿意执屋，很多事都交给对方做，最后对方顶不顺于是离开了。但是小明跟自己说，来到新一年要改了。 野心间，然后磨滑自斑，合上你对眼，让我自己撑。平时就冷，今晚的起心该为你加班，宁愿硬啲。 结束今日节目，再带嚟有张继聪，宁愿硬啲瞓，踢同样时间躁动音乐，再见。